不好意思啊，那个刚刚凌晨才到台北，所以晚一点上课，那我们中堂休息就短一点。好，我们今天呢，有一本补充资料 B 四是四至582号，好，然后那这个四至582号是要搭配着第四回的那个正规课本，好，所以你们今天应该都有领第四回的课本嘛，好，好像上礼拜也有发，好，所以如果没有拿的同学的话，可能今天等一下就要出去跟班导拿，好，因为我们今天一定会用到第四回，好，第三回今天会做一个结束，好，那我们先拿出第三回的课本。好，我们来看那个我们上次讲到的单元搜索。好，我们简单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搜索的基本概念。好，我们搜索的话呢，好，搜索就是要你想你去搜啊，目的就是两个嘛，找人或找东西嘛。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搜索必须要有令状，对不对？然后这个令状叫什么？叫搜索票。好，然后搜索票呢，依照刑事诉讼法122条第一项，我们有对被告的搜索，还有122条第二项，还有对第三人的搜索。因为你想，如果说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就只够对被告搜索的话，那会有一种情形：今天我如果是被告，然后今天我发现检警来了，他要搜我家，然后呢，然后他要找我身上的东西，然后我就人跑出去以后，我就带我女朋友跑出去，然后啊，我就把毒品塞在身上，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就想说，哎，反正他跟我在一起，我就塞他身上，反正到时候我要被收，他不能被收的话，我就把东西塞在他身上。那这样检警就找不到资料，所以我们就说，今天如果说我是要搜索东西，在第三人身上的搜索，我可不可以搜？可以，而且我可不可以搜索第三人？也可以。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对被告搜索，也可以对第三人搜索。这跟羁押不一样，羁押只能对被告做。因为如果他不是你的被告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够把他押到看守所。那搜索不同哦，今天纵使是第三人，他也可以被我们做搜索的动作。那但是呢，我们今天搜索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去讨论门槛。我们想要处分都要符合比例原则。那这比例原则必要性的门槛呢，其实我们都讲得很空洞。我们必须要依照不同性质的强制处分来做不同的门槛划分。那因为今天被告来讲的话，他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层级，所以门槛就比较低。为什么啊？就他这么严重。他是我们认定的被告，我说他为什么不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纵使要门槛，这门槛标准也不用设得太高，所以我们在找必要时就可以。然后呢，对第三人的搜索门槛必须要有相当理由，这在上周有跟各位报告。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必要时的门槛比较低，有相当理由这门槛会比较高一些些。你说那差不多高多少？我们说必要时差不多过半，哎，有相当理由就比较高一点。你说啊，到底高多少？因为这个很难量化，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它就是比过半还来得高。好，那但是我们的搜索一定要有票吗？我们上次不是有跟各位讲吗？其实搜索有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能够快，我们搜索贵于迅速，就是不希望说哈，为了要去拿那张票，然后所以导致证据的灭失，所以我们有合法的无令状搜索是合法的哦。但是合法无令状搜索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的概念，还记得我们在强制处分的前两页不是有跟各位报告吗？你纵使没有符合我们的令状要件，有没有可能合法？有可能合法，因为只要是法律规定 OK 的，那也有可能是合法搜索。所以无令状的合法搜索呢，在我们刑事诉讼法规定有4种情形，有130条的附带搜索，131条第一项的进行搜索，131条第二项的紧急搜索，131之1的同意搜索。这4种情形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都可以变成没有票也是合法的搜索。那国家考试当然最喜欢考没有票的啊，因为有票啊，你搜索票符合128条的要件，法官核发哦啊，然后是谁申请的？哎，不要忘记哦，这是混合模式哦，就搜索票的决定机关一定是法官。因为我们搜索权回归法院，它是我们的法官保留原则的其中一种，所以一定走法官谈合法。申请机关呢，它跟羁押的申请不一样哦。羁押的申请是警察找检察官，检察官再向法院申请，警察没有权限自己去找法院申请。但是搜索票的申请是采混合模式，是那种折中模式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折中模式，对不对？还记不记得我们的课本在96页？今天警察也可以去找法官，但是他不能够直接找法官，所以他也并不是跟甲官平行模式。 他是要报请检察官许可，所以你看我们一百那个九十六页这边，如果警察要去找法院申请合法索票，必须要绕一圈，要报请检察官许可以后才能去找法院。好，所以我们这个是采折中模式哈，所以他的申请权跟羁押的不太一样哦。就警察可以去找法院申请合法索票也可以，但是要报请检察官许可哈，这在我们刑诉法条文特别规定，好，这在128之页条文特别规定。好，要报请检察官许可，所以我在96页这边，我在上周有跟各位报告说，我在报请检察官许可的部分，不是还有特别用粗体字嘛？好，就代表说这个跟羁押的申请权有一点点不太相同。好，然后呢，那我们的无令状搜索哈，我们上次已经把令状的几个基本要件讲过了，那我们现在来看无令状搜索这四种类型，它分别是哪些内容？我们来看哈，第一种的130条的附带搜索，130条附带搜索，他说哈，因为今天搜索哈，它的本质有急迫性，所以今天呢，在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执行拘提羁押，虽然没有搜索票，也可以进行搜索身体、随身携带物件、使用交通工具跟立即可触及的处所。在旧法的时期呢，哈，是在好几年前，我们的130条的附带搜索只有开放到身体，我们只可以直接附带搜索他的身体。你说什么叫附带？因为前提是什么？他是绑在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执行拘提羁押。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拘捕的情况才可以做附带搜索，所以这个叫附带搜索，因为它是附带在拘捕的前提之下嘛。然后以前的附带搜索呢，只可以进行搜索他的身体。那后来想一想，哎，不对啊，他如果开车，他把东西藏在车上，难道不能搜车吗？我们说，哦，好好好，也行啦，也行啦。好，所以包含什么？随身携带物件、使用交通工具跟立即可触及的处所。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重点就是在于他立即可控制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做附带搜索。那为什么要做附带搜索？这个立法目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想要保护执法人员或是现场第三人的安全，好，避免被告湮灭证据，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才有附带搜索的概念，好，就是要保护执法人员、现场第三人安全，然后避免被告来湮灭证据。好，然后那你可能会说，哈，为什么要有这附带搜索的概念呢？哈，其实我们来举例来听，假设说，哈，好，今天有一个人，他坐在车上。然后呢，可能他开车爆出什么事情，然后所以就是警察就跟他说，哎，来来来，停下来，停下来，查一下行车驾照，好，身份证拿出来，行车驾照，好啊，等到他身份证拿出来以后嘞，那个警察就跟他讲说，哈，哎，先生，拍谁哈，你这个那个身份证哈，我这样一拼哈，啊，拍谁，你是通缉犯的，啊，我就当场逮捕你啦，啊，结果一逮捕以后呢，啊，这个被告他就想说，完蛋了，然后他就好像在捞东西。从他的那个座位底下，就是他的驾驶座座位底下在那边捞东西。今天你是警察，你是怕他捞出什么？捞出一把枪吗？哎，我上次不是有跟你们讲过，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婆婆去美国 ，home 万位，对不对？人家警察怕你们捞来捞去，哎，你说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因为你上周没来哈，像话不说第二遍，好，就是有听过了，对不对？这警察不是跟你讲说，警察不是跟你讲说，哎，你双手你要让我看到吗？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手这边掏来掏去，我怕你掏出一把枪或是掏出一把扁钻，你就会来刺伤我。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就是假如说你刚刚说这个被告他被你拦下，你跟他说，哦，拍谁，你是通缉犯，然后他就是他在桌子底下捞，你怕他在捞什么？他在捞枪要来射你啊，他都通缉犯了，他随身携带枪，这个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他的行迹有异，所以你后来你就跟他说，哎，那抱歉，好，你现在双手请你放在方向盘上，然后呢，好啊，然后我可能要搜你刚刚在这边捞的那个位置哦，就是很奇怪哦。好，那这时候可不可以附带搜索？可以附带搜索。你说，可是今天这个算立即可控制的范围吗？我们说这个算。他说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他今天守在他的那个正驾驶座下面的座位底下面捞捞捞，那我当然说这个就是交通工具里面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的目的就要保护执法人员或是现场第三人的安全。然后呢，也有可能是怕被告湮灭证据，因为他可能在第一时间他会湮灭他随身携带的证据。好，所以我们也会怕湮灭证据，我们可以做附带搜索。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哈，你要记得，我们实施的前提在98页，必须是要合法的拘捕。为什么要合法拘捕？因为你有发现到，我们如果有票的搜索，不是有门槛的法官吗？对不对？被告要必要时，第三人要相理由，我们有票搜索必须要有这个门槛的控制，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对人民去做一个随便强制处分。那如果说是没有票的搜索，啊，不就没有门槛控制，哎，的确这样说也没错，对不对？哎，你就没有票了，怎么会有门槛？就没有门槛，所以我们就说好啊，那你都没有票，你应该要告诉我他的那个 他的限度在哪里啊？你不能那个福至心，你想到要给他搜就给他搜啊。好，现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说，其实哈，他的前提必须是要合法的具体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那他就已经是有拟制到这个必要时的门槛了，就等于是说条文跟你讲说必须要是合法的拘捕才可以去做这个附带搜索，其实就是有一种拟制它是一个法定门槛的这样子的一个要件。好，所以我们就说好啦，这个也算是有门槛。好，所以其实附带搜索它的重点必须是要立即可触及的诉索。好，必须要立即可以碰触到的一个地方。好，然后那你可能说好啦，身体我知道，他身体他是立即可以碰到的，他随着携带物件也是立即可以碰到的，然后呢他旁边的住所也是可以立即可以碰到。那你说那交通工具呢？以前王宗宝老师他就有讲过一个个案，他说假如说你说是开这样子的车子，好，就是轿车，然后他在他的那个驾驶座的那边底下面拉来拉去，你说这个算立即可以触及的诉讼。那如果说你叫他下车开后车厢呢？你跟他说下车，后车厢打开给我看，然后呢你就起出杀人的凶刀跟绳索，那这样怎么办？这也是交通工具哦。所以你如果依照条文解释，130条都是交通工具啊，是的确是这个被告犯罪嫌疑人 A 他所开的交通工具啊。可是你有发现到，可是这个叫立即可触及的处所吗？就是他手有藏到开后车厢有这干单吗？你在开后车厢哦，大家纵使不会开车也有坐车吧？没养过猪也吃过猪肉，好，就是你说没养过猪，这个好奇怪，就很像说我们前几天吃了好多好奇怪的肉，然后我都不敢吃，因为我对于那种长得很奇怪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害怕，然后我不敢吃。然后还做其他的律师吃得很开心，夹夹夹夹夹，我就然后还有一个律师吃一个好大的蝎子，一口咬哦，这边从他头上咬下去，然后阿唐旁边有个女律师就说实在是有个危险，帮你拍一个动画，所以我们要做成一个光碟，到时候律师脚要播出来的，就那个蝎子你要天蝎座的同学，你应该知道你的蝎子长怎么样吗？那个蝎子好大只就是你就说其实我真的是没看过猪也吃过猪肉，好啦，一个正常的尝试嘛，没尝试要看电视你知道吗？你说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去出差，然后当地一定会接待参访，就最近吃太多了，最近变得胖，然后你知道吗，每个女律师回去饭店的时候都要开始量磅秤啊，每个男律师说你们不要量了，你看看我们就好了他们说整个肚子都大起来，我说这看起来快生的，这有多可怕就是这没想到看电视，因为我们有去这一次我们有去沈阳，然后沈阳故宫呢，你就说那到底是出差还玩？是出差，他们强迫我们要去玩，然后我走的2只脚快断了，我说我可不可以休息，我累得要命，就是一整天，然后所以我这6天下来几乎都没有睡觉，然后后来都跟我同房那个资深的女生说，她说你们年轻又不一样，你看你都可以不用睡，我说第一个我不年轻，第二个我有睡，只是睡得比你少，她睡觉的时候我还没睡，然后她起床的时候我早就起床了，因为我想说就事情我做不完啊，然后呢然后又要带我们高速公，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次我们律师公会理事长又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对那种历史都很好奇，你知道故宫大家知道都是北京故宫跟台北故宫，你不是瞧不起台北故宫很有名他们好喜欢来我们台北故宫，他说你们台北故宫长怎样，我说好啊，那下次那欢迎你过来赏光，然后他们就说可是我们不方便来就他们来都会说要管制，我心里面想也是啦，就是对啦，你来不方便好吧，我下次再寄明信片给你我的皮胖就是让你知道说你看不到东西长这么漂亮反正 anyway 就沈阳故宫那个是清朝的故宫，就是皇太极顺治皇帝，你们说有点忘记，你们距离高中时期都比我还近，怎么忘记？然后呢，在我们旅场旁边有个很资深的一个云林工会的，不知道哪一任理事长，也是很资深的律师。然后呢，他就开始讲他说：“这个我知道就是那个孝庄皇后的，然后那个是他姐姐，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皇后，他们实在是有够乱的，当时皇后还是他们的姑姑，就是嫔妃跟正室是一家族人。”然后一听好奇怪，然后后来多久之后，那个我就是我们律师工会理事长，然后后来就问旁边那个云林工会那个前还是前理事长，他说天哪，你历史怎么好？他说我不就常看电视嘛，我常看那个连续剧哦，加西兰这个有够有常识的就是 就是你没知识要尝试，没尝试就是要常看电视。可是你们现在考试不要看电视，就是考试看什么电视？而且我觉得那个电视都半快延时，其实你也都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反正你应该都知道，车子后座箱怎么开吧？你要有个钥匙把它打开啊，或是前面的那个驾驶座你要开个按钮才能把它打开。后车厢是你随身可以立即入锁，你不要想说你要按那个按钮才能把它打开，你才能把它打开。你光是把那个后车厢搬起来就很辛苦。像我这次回去要扛行李，好啊，然后就从计程车后面把它这个后车厢整个扛起来，我就觉得哦，问你讲，你这后车厢我刚拍懂哎，就是你那个扛起来要力气，那个哪有办法你随身可以立即可以碰到的。所以其实后车厢它在交通工具里面，其实你知道吗？一直我们实务见解，很多警察把人家拦下来，就叫人家开后车厢哎。然后啊，你问他想说法院依据，他说130条附带搜索啊。哎，乍看的确是交通工具没错，的确是在130条你可以搜的范围。可是你现在看，这算是立即可触及的触手嘛？所以其实很多老师文章先说，这个应该不算是立即可触及的触手。你如果是把它当做立即可以触及的触手的话，那你想，他如果开的是公车嘞，他坐在前面开车。然后最后面那一排他碰得到，最好是嘞，哦，就有鬼大法师吼，手还拉那么长，头还可以转360度，所以这个照理讲，你说交通工具，你说像我凌晨来的开飞机，假设说你开飞机，哦，等等，开飞机好可怕啊，对，我问了，就是哦，等一下最后下课，有同学记得我哈，就是我要去投诉那个飞机哈，我去，我下次安全回来我才敢讲，我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快坠机了。真的是快坠机，然后我们全车上每个人哦，看什么宗教，你就反正你就念自己的信仰，然后就是佛教的阿弥陀佛啊，然后就叫叫阿门，反正都是阿系列的，哦，回叫阿拉也是阿系列，就是很可怕哎，我们真的是，而且你要知道，就我们快降落的时候，它就整个都快要崩解，整个快要摔下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像我们很常坐飞机上跑来跑去的，我们有感觉，我这辈子没有坐过飞机长这样子，这边晃的，然后我就觉得快坠机，快坠机。当时也是我看到陆地，然后就还降，然后还降不下去，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很久以前那个桃园空难，就是快要降落的时候，它就啪，然后就整个空难，当然全机人机毁人亡啊，谁能够幸存？哦，从高空掉下来怎么讲？然后呢，我们大家想说啊，这该怎么办？然后坐在我前面的空姐，我看她脸都绿了，我就想跟她讲说啊 ，God bless us。就想说啊，你不要这么担心哦。我想说，大家的命都很值钱啊，然后大家同机也是有缘。然后后来想想，哎，不对啊，我们整艘飞机哈，就是八字重的应该蛮多吧？看看前后面哦，那些赚大钱的律师哦，应该八字蛮重的。然后我说，哎，那个不至于啊，我跟我同辆飞机应该不至于。哦，这个要赶去投诉，那个不是飞机出问题，就是机师出问题。我要，纵使不在我们这个航班出事情，如果他就继续这样开下去哦，哪一个航班都有出事，你就很常出事的那一间航空公司，奇怪，干嘛订那一间？然后就说啊，没办法，我们其他的哈时间都无法允许，因为那一班飞的班次比较多哈啊。如果罹难的话，你们今天就停课、啊欸，也不是今天，好、啊，下一班如果再来上课，你们也吓死。我还好有回来，我真的是去的时候快吓死。然后我想说去的时候先不要讲哈，不要造成恐慌，因为其他律师也觉得很奇怪。哦，可是那个感觉就是要坠机了啦，那个有那种感觉，然后回来才敢讲。然后后来就回程的时候，就是回程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大家在脱群，他说：“哎，几天前去那个飞机是不是有点……”然后问完之后，他说：“对啊，是不好意思说。”然后我说：“对，不好意思说那两个字。”就是说了以后，大家不是吓死，因为回程还要再坐一趟，因为总不会有去无回，所以回程要坐一趟，大家心里还是很害怕哦。所以，可是我想，飞机算是很安全交通工具了。就是在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失事比例来讲，它跟一般的行车开车的交通事故的出事比例算很低。你说可是不是有听过最近99一次那个就很规模很大的，所以那个其实出事比例是蛮低的，然后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坐飞机，只说被我上一讲，对，你们会有点担心，就我尽快赶快去投诉，赶快请他们彻查到底什么状况，这个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开下去。好，然后呢，这个叫附带搜索，所以它的重点是立即可控制的住所，而不是说全部的交通工具哦，因为老师说你交通工具那么大台，那你不能够从前面到后面都是可以搜啊。好，然后第二个是进行搜索。好，进行搜索归纳我们刑事法131条第一项，他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检察官、检事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没有搜索票，也可以进行搜索住宅或其他的住所。所以你看他是搜什么？搜住宅跟住所，那个目的在干嘛？目的在找人。

我如果要搜索要去找法院很麻烦，所有票要法官发，假官现在没有权利发，从九十年以后这个授权也回归法院了吗？从民国86年以后加权回归法院以后，90年以后授权也回归法院了，假官的权利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发现到说，哎，我跟你讲，其实哦，哎，真的是两岸大不同。哎，我这次去我发现到说，因为像那个最高人民法院，他们就他们来啊，然后就是法官来接待我们。我想他们的法官都很年轻，因为他中间有文革过一段时间，都断层，他们那种30岁都可以当最高法院法官。说天哪，我们在台湾做到死都还不见得有机会爬上去，真的啊，最高法院就走那一栋，哎，那法官有上百人，每个人都可以当最高法院吗？没有啊，你高院退休就已经算是了不起了，真的啊。不是每个人，然后他们最高法院是那种30岁的，然后他们哎还蛮年轻，那当然院长没那么年轻，然后来接待我们是比较资深，然后法官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有分很多级，然后他们就是啊，我们就说啊，那你们的检察署嘞，他们就说哦，那个在我们的检察院是来监督我们的，我说啊，检察院来监督法官，啊，检察官不是原告。他说不一样，不一样，好了，我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好，然后就他们的检察官比较不同，跟我们的检察官担任原告真的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在阿东检察官有权利发拘票，他就说很难得，我现在还有一点点权利在手上，因为我们现在检察官权利越来越少，因为为了想要三面关系，法院是中立的，希望把所有的权利都放给那个中立的法官来做，因为我们都觉得检察官是当事人的一环嘛，那依照刑事法第三条，他不是当事人吗？他是当事人，那他跟被告的地位不能够悬殊这么大，所以我们把检察官的权利一个一个给他抽掉。那抽掉的话，检察官说很难得拘票，我还有合法的权限，我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权利。然后呢，我就假借拘提之名行搜索之实。为什么？我送票去找法院发，有够麻烦的。我就自己发一张拘票，然后呢，再用131之1，对不对？再用131第一项第一款，对不对？你看哦，131第一项第一款，他说我待会要开始执行拘提，我哎拘票我可以发嘛，我就执行拘提。然后呢，我再说，我有事，主任被告在里面犯罪，我就去做搜索。好，那请问，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假拘提之名，行搜索之实，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索票回归法院要干嘛？就没有用啦，就真的没有用啦。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搜索回归法院，结果你要看这个漏洞。可是你从台湾看起来真的有这个漏洞，所以说啊，以后我立照当检察官，好，以后我就用这个漏洞。我们说买啦，好，人家王正鹏老师才特别说不好呢。你看一下98页，好，下面哦，这王正鹏老师在台湾法院所考过的概念，他说哦，他希望130条第一项第一款这个执行拘提拘票可以变成有无另状搜索功能，这个拘票要限缩，必须是要是法官核发的这一张，不可以是这一张拘票。所以他只能够是法官核发那张拘票，因为你若是法官核发这张拘票，再来用无令状的搜索，哎，那这样子也比较能够替代搜索票的那个功能啊。好，所以王正鹏老师他限缩情形哦，那说那知道叫这个要叫什么限缩？好吧，那就把它当作是那种类似像是那种4至665号，他不是说重罪羁押。然后有限制的核限，同目的性限缩，我们这也是在理论上也是有点类似像目的限缩啦，好，就是也是有点像目的性限缩，就是要仅限于法官核发拘票，一般拘票其实检察官也有权利发哦，好，所以王正鹏老师他说哈，这张拘票只能够限在这个地方，只能够限用在这个地方的拘票，才可以用131第一项的第一款。好，就是老师他说哈，怕会有下面两种情形。第一个是，如果你用拘票来替代搜索票，可能会造成监理机关滥权搜索住宅，假借拘提之名行搜索之实。然后第二种情形就是，警察有可能一进去，然后利用犯罪嫌疑人不在，故意扑空。哎，我们不是说131第一项要找人吗？他说我知道你不在里面，但是我嘴巴说，哎呀，我以为你在里面，就可是他明明知道没有，然后明知道没在里面，然后想要扑空，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然后看到东西就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什么保护想要。那个什么目光所及之物，看到什么犯罪之物就把它搜索回去，我们也是怕这种情况。好，然后呢，然后这边的执行拘提，王正鹏老师说，这个应该限于被告的住宅，不能到第三人的住宅，因为我们不是说搜索可以搜索第三人，但是你想想看，你会去抓这个被告，你的拘票啊，不就是抓他在的地方吗？哎，难道你拘票会去抓他特别不在的地方吗？哦，所以这个应该就只限于被告在的地方哈，不可以给予第三人。好，然后第三个例外是紧急搜索。 那这个紧急搜索呢？好，紧急搜索的规定在131的第二项。好，他说，我们来看课本99页，他说假话在调查中确实有相当理由认为情况急迫，非迅速搜索24小时内证据有伪造、变造、湮灭、隐匿之余的进行搜索，或指挥检察官、司法长官、司法检察执行搜索，并呈报检察长。好，这个条文呢，你一看就知道啊，很紧急，赶快去。对，这个概念没错。可是它的条文的重点是什么？这条文重点是谁能够做这紧急搜索？只有检察官。只剩下检察官能做紧急搜索。刚才我们讲的检察官、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都可以做，可是现在只剩下检察官可以做，就其他都不能做。所以呢，你说像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他只能够被指挥，就是被检察官指挥执行搜索。好，然后那你看紧急就知道它的规范目的就是要快。然后不过这个条文呢，是有被老师批评的哈。你看我们99页中间有个一哈 ，A B C D A 一，这学者批评，这学者批评，其实黄朝伟老师意见了。黄朝伟老师曾经也有在律师考试考过这个条文哈，他是评论的，他是批评他的。好，那老师的意思是说，什么叫有相当理由认为情况紧迫？什么叫相当理由？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啊！什么叫相不相当？你说急就是急，对，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检察官说很急，那就很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王少宝他第二个重点就是在说，立法没有兼顾侦查的实际情况。你想想看，会很急，所以我们就把权力放给检调机关来做。好，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检察官。可是依照我们实务，会很急的情形都是第一线人员，是警察，对不对？他第一线去翻到啊，好急，赶快要把证据给保存起来。可是他有没有这权利？他没有这权利哦。警察没有这权利，就会变成说，真的会很急的人没有这个权利。然后案子到检察官已经不急了，然后我们再给他这个权利，那这一个条文就会变成没有意义啊。哦，这个老师的意见。然后还有老师的意见说什么叫做很急，情况急迫？他说，如果申请搜索票，你只要简单提一下搜索要件，也没有花很多时间。重点是检察官跟法官办公室就在隔壁，他去隔壁这样子跑一趟，搞不好申请搜索票就只有5分钟，你跟他讲说差这5分钟吗？好，所以什么叫情况急迫，来不及去花这5分钟拿搜索票，殊难想象啊。还有什么叫做非迅速搜索证据有伪造、变造、湮灭、隐匿啊？你都还没有开始，你怎么知道？就是实在是很难去叙述它。好，然后所以我那个黄少伟老师他说，这个条文造成的问题哦，就是第一个，你根本就是开放让检察官依照他主观的判断来容许无印状搜索。然后第二个，你被动执行职务的检察官有这个权限，然后主动要去做侦调的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利，这个名实不符，这个条文没有意义，这老师意见。好，然后稍后我们在讲侦查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把那个国家考试，就是律师的考古题把它带进来，就是因为我们侦查的时候这地方还会再复习一遍，就这个概念。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无印状搜索就同意搜索。他说搜索，经搜索人数以自愿性同意的不使用搜索票，但是执行人要出示证件，并且要将同意的意思记载于笔录。好，那这个同意搜索上次有跟各位报告，这个同意在100页这边，国家机关必须要进行一定的程序，要进行告知，要拟定同意的书面表格，而且这个同意必须是要自愿性的有效的同意放弃。好，所以他这个理论叫做有效放弃理论。好，就是不可以被强迫写过溜达，是被逼的同意啊。如果人家含着眼泪咬着牙这边同意，好啦，我只能同意，那都不算数啊。好，然后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觉得你来搜，好，然后开门还要欢迎光临那一种。好，然后呢，有关一目了然法则，我们来看一下课本100页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目了然法则定义。他说，警察机关合法进入到某场所以后，违禁或证物若入检察目光所及的范围，就可以无状扣押。那在美国适用范围很广，只要警察在合法地位发现扣押物都可以扣押。然后呢，我们的一目了然法则就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保全证据，避免执法人员遭受危险。那我们这一目了然法则它只是让你去做无印状扣押，它不是在发动一个新的搜索，所以你只能够用目光的方式发现证据，它没有授权警察为另外一个搜索的行为，只能够用眼睛这样子一眼扫视过去，用眼角余光看到才算数。好，所以以前老师在课本上面呢，就是那个教科书课本上面，就是就举过一个案例。假设说有一个小偷啊，就是你去，假设说有个那个惯犯的小偷哈，让他你去他家哈，这是门，然后你走进去，然后看到这边有个五斗柜，然后简单的床，就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哈，就当吸血家徒四壁。然后呢，在这五斗柜上面呢，你看到这边有个高级音响。 好，你放在这边有高级音响，然后呢，这高级音响你就觉得，哎，这一定有怪怪的嘛，它看起来这么脏乱的一个环境，好、哦、啊，临时会变得很有音乐素养，难道他要听维瓦第的四季吗？好、哦，那这么高级音响他干嘛？哦，就是应该也不会要来听古典音乐，然后呢，他也没有这样的需求，哦，也没这样子的那个雅致的装饰哈，那你就觉得很怪，你会合理的怀疑说这应该是赃物，这应该是偷来的东西，对。他每次会去买台高级音响来自己听音乐，哦，都已经是一个坏蛋了哈，所以我们觉得很怪。然后呢，但是哈、哦，在这边的话，因为我们都说哦，东西越高级，它就有它的序号，就是你的电器设备，只要你不是买那种便宜或者什么一千块的东西，只要那种几万块的东西，哈、哦，像你电脑就有序号嘛。然后那种高级音响的那一台120万，这个也会有自己的序号。那你要知道，这个序号哈、哦，它不会贴在额头上，又不是僵尸，不要动。它的序号不会贴在正面，它贴背面。所以假如说这个高级音响啊，哈、哦，那通常来讲，高级音响它会有个转盘，好、哦，就是它可以让你旋转的一个转盘。然后呢，那序号可能会贴在背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好、哦，啊，你要去查这个序号呢，你必须要翻动转盘才能够查到序号。所以呢，警察就翻动转盘以后呢，就看到序号，然后呢，一查序号就发现说，哦，这个就是某某某富商他失窃的那台音响啊，就是人家掉了几十万东西，后来去报案，那当然那个保证书还在，盒子还在，所以他就把序号就拿去报案，说，哎，这台音响如果找到是这个序号，那就是我家的音响。然后后来呢，警察就翻动转盘，就看到音响，请问这台音响怎么一目了然法则就把它带走？你说对啊，一走进去就看到一台。跟旁边的家具很不搭嘎的一个高级东西，这是一目了然法则。但是老师说没有，因为你翻动的转盘，哦哈，因为你要去转，就是你要把它的背面转过来，才可以看到那个序号啊。你说看序号，这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两排人马在开会，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坐在我隔壁那个大律师委员会的主委哈，就是我们无聊就聊天。然后后来之后再聊天聊一聊，然后我就想说，哎，啊，你这个 Moon Brand 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我怎么用假的？我想说，可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真真假假实在是很不清楚。然后我说你那是真的，然后他说当然真的啊。我说你那宝格丽呢？手表？他说真的。我说那多少钱？学长这个多少钱？他就说我这个当初买18万。我说你的手表也是18万？哦，然后我说啊你在。这边啊，你不怕被偷了吗？他就说，对呀，人家拿去看，我都很怕被调包。然后呢，然后我说好，那现在两排人马在那边，大家都用高级的名牌表啊，名牌什么东西了？然后我说，你看得出来哪是真的假的吗？他就说有。然后他说，像某某某某某第几排的哪一个那个律师，一看他那一支万宝龙的笔，一看就知道是迪士尼买的那种款式，就是有点怂的万宝龙。他说那个一看是假的啊。我说那如果做的很像呢？因为这大陆不是很多做得很像的那种仿冒品吗？我说那做得很像的，他就说那个也是看得出来，不过他要看，你要摸到。他说那质感不一样，而且他说哈，万宝龙笔都有自己的序号。我说在哪里？他就说就在那个有个星星下面那边会有个序号。然后呢，啊，然后所以坐我隔壁那个女律师，然后他就是中堂就跑去盥洗室的时候啊，我就说那你看一下那支笔。然后后来我就把那支笔拿给隔壁的那个道士委员会主委，就说那你看一下这个真的。他说这个真的，你看序号在这里。我说哎呀，那这样太好了，你看我们台湾人都真的。然后就有需要嘞，你不要以为你用仿冒品人家看不出来，是看得出来哦，就是当然要厉害的看得出来，因为你问我只会认 mark， 那 mark 加的我都不太会分，就是人家会看得出来。所以你说这种贵的东西是有它的序号，可是越漂亮的东西它不会序号写得很大，那个 logo 很大，那不是看起来很怂哦，怂个五兰，那不行。所以它这序号一定都是藏在那个背面一个隐藏的地方，就很像你们之前都没有看过那个孙云代言的电冰箱，在早期啊，他不是有代言一个电冰箱，他不是有代言，好，就我们不自助性行销，他不是代言一个 H 开头很贵的冰箱，那个冰箱就是我们以前有个同事也是一个律师，然后他买房子，然后他就说他也想买 Hitachi， 我说哦那不是那种贵，他说对啊，那个冰箱10来万，我说啊冰箱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然后。啊，都会坏。然后说不一样，你看人家孙云用这个惊人美，我说他惊美又怎样？他就说哈，哦，你都没有研究过这个，就是这个 slogan 的意义。他说哈，惊人越好，外观会越美。 就是你说为什么东西要弄得很时尚，它外观美就代表它机能好。你说问题是我花而不实不行吗？哦，没有，这年头喜欢花而华而有实，对，就是你华丽的才是实在，你知道吗？所以你说真的长得很昂贵的东西，它不会怂够来的序号贴在正仓房，不会，你要去翻，你要手要碰到它，你可能要翻一下它的底盘，然后整出来看呢、啊。所以老实说，这个可能就不在一目了然法则范围哦。那你说那什么叫一目了然范围？哈，我们后续我们会有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一进去看到有一个佛像、关公像，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个富商雕的关公像，因为那关公像真的刻得很特别。你知道有的那个木雕是艺术，要不然你去三亿的那个木雕街看，就是它就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那贵的也是有上百万的木雕啊，那个是艺术品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像有些时候你走进去看到，你单纯的怀疑不一定算是哦，你单纯怀疑不一定算是一目了然法则，说你可以把它整个扣走范围哦。好，所以我们来看它的要件。好，既然你懂这个概念后，我们再来去学它的那个法律上的要件。第一个，警察必须要合法搜索拘提或是为其他行为，所以你们在冒号后面请帮我注记，必须是要有合法前行为。不需要合法前行为。然后第二个呢，警察将留所性化物为证物。然后呢，第一个是立即明显认为该物为证物，这是王少鹏老师的标准了。他说，像刚刚讲的音响，其实刚刚那音响案例是王少鹏老师课本的案例。他说，像刚刚那个音响，只有单纯的怀疑，根本就没有到达立即明显的程度。你只怀疑他很怂，他不会听音乐，可是你在没有翻动转盘确认序号以前，你不确定这是赃物哎。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只单纯怀疑这个，并没有到达立即明显程度。好，然后所谓合理根据的判断标准呢，林玉晓他有几个标准。他第一个说哈，不用绝对确信，因为谁能够完全百分之百毫无合理怀疑确定说这是偷来的哈，不用绝对确信，但是要一望可知，而且要高度可能性。如果只是单纯的怀疑臆测，只是单纯觉得说哦他的 class 不够，应该不会听好的音响，那这个不算是哦哈，所以必须要有合理根据。好。然后在我们这边的修法建议哦，其实是要结合那个附带扣押跟另案扣押的概念，然后就是我们这边修法建议是希望能够把刑法137条跟152条合而为一，好像希望说能够把它改成说司法甲、司法甲官在执行所扣押具体逮捕羁押的时候，有相关理由发现本案或另案扣押之物，然后也能够一并的扣押起来，就是想要把一目了然法则的概念把它放进来。好，然后搜索的程序，第一个要出示令状跟证件。然后呢，在101页哈，得命正常之人签名哈，然后通知他一定的家人，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在场辩护人有没有在场权，在101页那个 A B C D 的一，好，在场辩护人在场权。好，那如果依照我们240条第一项的那正常不公开，我们没有赋予辩护人可以在搜索时在场，我们只有说讯问时可以在场，所以就等于搜索时法院并没有说一定可以让我们在场。但是呢，如果依照黄文祥老师跟林玉祥老师他们认为说，如果依照保障人权的立场的话，也应该要让辩护人在场啊，应该要公开让辩护人知道啊，就是在我们的概念上应该要这样才能够保护到被告的程序正义。好，然后搜索可以为必要处分，同意搜索可以开启锁就空间或为其他必要的处分。这个字我以前都不会念，就是要来高点教特别差，锁就，你说什么叫锁就？无聊就开锁啊，就可以开锁的意思啊。不，其实我不知道囧是什么。这个字为什么会念？原因因为我都打注音，我都打自然拼音法。然后我打注音，我不会念的字我就不会打。然后我就请秘书说，哎，就因为他都唱起来不像，我说你帮我把这字打出来。然后说打出来以后，我说可不可以用电脑播给我听？然后他就开那个喇叭，我就听囧鸡用囧，我说啊，终于会念了，这辈子活那么久第一次会念了，因为我来北京教。好，所以要开启锁就开锁，你可以开也可以封，好，或就是或为你其他想做的其他的必要处分，好，都是。好，然后至于搜索扣押，好，可以封锁现场、进站之类，就或是禁止，好，锁定之人，好，进入。好，那刘玉祥老师我说啊，只要禁止依法在场以外之人进入就好了，好，干嘛嫌那么麻烦？好，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好。然后搜索以后的处置呢，好，在102页。 好，搜索目的在查获 inquiry 之物，好，那如果你要查到东西的话，查无所获，我们就交付证明书给受搜索人，如果有发现的话，我们就依法扣押，然后接下来就是有扣押的程序。如果搜索目的在发现人的话呢，哈，找不到人，好，就发予证明书给，就是给受搜索人，哈，就是说你看他家里面有谁，你就发一个搜索证明书，然后如果发现被告的话，你就可以合法的做具体逮捕。然后搜索的限制呢，好，有第一个，好，搜索保密原则，搜索应该保守秘密。好，要注意受搜索人的名誉，好，然后要符合侦查公开原则，然后搜索的比例，好，就是你今天不可以违反比例原则，好，不可以逾越必要的程度，好，然后搜索妇女，好，要有妇女行知，好，不能有妇女行知不在此限，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好，记得哈，这年头哦，就是男女有别，好，前阵子不是有一个男的讲话，不是被告就是什么性侵女证人，这已经不是第一件了，之前好几年前有一件啊，就是，我之前没有跟你讲吗？就是有一个男检官很喜欢帮他看手相，看手相看面相，这没跟你讲。有个男检官很喜欢帮人家看，然后看面相。然后呢，他就是有一次，他就是一样是被被告告诉性侵被告，检察官被告性侵被告。然后呢，啊，当然遇到这种消息，我们就赶快去查。哦，我就是我一样，我就想说，哦，好八卦啊，赶快去查这样子哦，因为我们非常的实事求是。然后实事求是，我们先看有没有。然后呢，结果之后呢，我就去打听，就是在那个地检署的同学。然后我就说，哎，那个你们里面那个检察官啊，被控告性侵被告有没有啊？哦，好可怕。然后来之后，就我们的同事说，就是我们的同学是男生，他说应该没有，据他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他说因为他那个同事很喜欢帮人家看手相跟面相，然后他可能帮那个被告看，说啊，看你这个面相哈。那个面若凶光吼，恐有送真，那不是废话吗？没有送真怎么变成被告？然后摸人家手，像早期要把妹，不是要学算命，这样就可以摸到人家手。这年头学算命有什么屁用？你要学魔术，吼，变出一朵花，变出一只小鸟在那飞，好啊，不要在教室变哦，小鸟乱飞是很麻烦。哦，所以现在不是流行要变魔术啊什么之类的吼，那什么要什么 B-box 之类的，要感觉比较时代性。哎，啊，以前早期用。就是看一下你的命相啊什么的，然后反正他就是可能有 touch 到人家手，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后来就是后来反正他被被告告性侵，然后我就问我同学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搞不好真的有性侵，然后后来就我同学就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理由是哈，就是我们要天知人喽哈，然后他就说理由是因为他也摸过我的手帮我看手相，我说那搞不好是男女也 OK。哦，这年头我们很开放的啊，吼，哦！现在你们说开放同性婚姻越来越多啦，这是合法化的，吼，哦，大家不用想那么多，吼，哦，感情是自由的，好，哦，所以我说，该不会他对你也是有意思吧？然后说，哎，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哦，他就是一直接片，然后他说，可能他是被那个被告摆了一道啦，就是有的假冒会被被告整，会被被告恶整，所以以后你要当，就是要当假官的，吼，哦，就是因为。你说你当法官，一切都是公开，他真的要说你性侵他，这个机会不太高，在法庭上门打开这有点怪，所以不太可能。但是你说检察官，他要说你性骚扰、性侵，这个你真的是很麻烦呐，啊，哈、哦。纵使门关起来，你说有录音，可是接下来你如果又是在外面侦查或者什么的，你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你们要真的要特别保护你自己。说哈，我搜索妇女，我还要保护我男生，你不晓得这年头坏女人很多吗？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你们晚上回家下课要赶快回家哈，就外面凶恶的女人太多了。你们真的不觉得时代变了吗？以前电视剧都是男生性侵女生啊，然后男生都要坐在床边叼根烟说我会负责。这年头都是女生在那边拍拍，真的拿了棉被戳线，男生说你不要哭了，我也会负责的。真的时代真的变了哈，所以男生要小心哈，搜索妇女或搜索男生，反正你搜索异性哈，你就是不要自己。做你就是请同性的同事帮你做，好，哦，就是要特别小心呐，啊，因为这年头，哦，有很多人会恶整你们这种当官的人。好，然后搜索公共物件的话，哦，也是要，就是说，哦，也是要符合一定要件限制，好，哦，然后呢，还有夜间搜索，哦，在这边的话，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夜间询问，好，在这边的话，你们来看夜间搜索。好，我们原则上也是禁止夜间搜索，人家要睡觉，你怎么可以夜间在那敲来敲去？好，所以有人居住、看守住宅或家住的，不可以在夜间入内搜索扣押。好，这规定在刑法146条。然后我们在146、147，我们有另外容许的规定。好，在夜间搜索扣押，应该要记明事由代表。你如果是要夜间搜的话，也要把理由记明上去，要不然你怎么可以吵人家半夜睡觉？好，然后 然后说一百条之三第三项夜间所有法准用，指的夜间就是日出前日落后啦。好，所谓的夜间在我们的法条上都是日出前日落后。然后第一个是今住居人看守人或可为其代表之人承诺有急迫情形，哦，就是他同意我就夜间收，所以这个也是同意法则的概念。好，哦，你会发现到我们同意法则会落实在不同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日间开始收有快要持续到夜间，啊，都收一半了，你总归一半归队吧，对不对？就是说你收到一半以后啊，然后你看啊，探工下山我们就回去了，不行啊，你既然收就把它收完嘛，哦，所以你如果日间持续在夜间，哦，日间持续到夜间是不会违法。好，那下列的处所夜间也可入内收所扣押，第一个假释人住居使用，哦，既然他是被假释的，所以应该也要被我们控管，哦，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居住的状况。啊，然后第二个旅店饮食店夜间可以工作出入场所，在夜间公开时间营业，哎呦，有些店就是晚上开啊，像有很多餐厅他不开中午只开晚上，这很正常吧，像夜市你大白天还没夜市嘞，好，都马上晚上，好，那他都敢晚上开门了，他都敢拉下巴塞，你就大放进去啊，啊，就是这样啊，反正他就晚上才开店啊，就像有些 pub， 哎，你中午十一二点去 pub 喝酒，你还找不到伙，你还找不到伙伴嘞，你十一二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再去找朋友，你在小酒馆一定才找到人，那像这种店本来就是晚上开，但是晚上收啊。然后第三个，常用赌博繁星或不安风化行为，那这个当然也是只要晚上去。好，你如果要抓白天赌博，能够抓到公园打工阿妈啦，好，这个属拉天不要，就是你抓赌博抓要钱，只要钱王啊，抓专门抓小咖的。好，虽然这边你说赌博妨碍性自主，这几乎都是晚上在办案的机会比较多的，好，那但我们当然就是夜间搜索扣押。好，所以我们的夜间搜索原则上是禁止，好，另外是允许。好，然后我们的事后审查呢，有抗告、准抗告跟特别救济。特别救济就承包义务，抗告就是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然后准抗告就是对于个别法官、检察官的处分不服。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好，就是你发现到我下面都有打星号，就是说针对抗告、准抗告跟特别救济承包义务，你们都知道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有没有一些瑕疵或漏洞存在？请你们看103页哦，在抗告下面有这个星号，在每一段下面都有星号。在抗告这边的星号，你可以看到抗告整个救济法院裁定准许搜索，所以只适用于定状。如果法院没裁定，你就没有的抗告啊。好，那不适用无定状搜索。然后另外检警申请搜索呢，好，经法院裁定驳回，也没有办法以抗告救济，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没办法处理的问题了。好，我们在行诉讼法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概念都设计的程序都就近很完整。然后准抗告这边有漏洞，我们只规范个别法官、检察官所谓的处分，那不包含检事官、司法检察官所谓的无定状搜索。所以你本来是检事官、司法检察官、检察官做无定状搜索，你还没得救济嘞。好，然后在这边特别救济程序呢，哈，真的我们不是三天内要呈报。好，然后呢，在这103页最下面这个星号，这三天呈报呢，这三天并不是施权期间不变期间。你说那我都第四天呈报嘞啊，第四天呈报也可以啦。好，就是顶多只是行政上的一个就是一个祭典或教训，说啊你怎么不赶快来告诉我这样子啊。好，他没有什么一个法定的施权效力，所以违法的搜索不会在三天内呈报变合法，合法搜索也不会因为你第四天以后呈报就变违法，好，不会。好，所以这三天只是一个巡视规定。好，然后我们再来看104页这边。好，哦，林玉成老师哈，哦，他说哈，哦，抗告跟准抗告的救济界限不明哦，因为你说法院裁定或法官处分这个规定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呢，老师在课本上点出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4465号的解释理由处有做出一个大致上的标准。好，哦，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叫做法院裁定，什么叫个别法官处分，你可以参照4465号的解释理由处，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就是在补充资料，上次有发2份补充资料，所以如果上礼拜没有来补充的话，我们上礼拜有2份补充资料，你就可能再去领，哦，然后我们讲过了，我就没办法再说了，哦，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不可能反复讲一样的东西。所以有关于法院裁定或个别法官处分的内容是在44665号的解释理由书有交，哦，然后他解释理由书有交，然后我们不是有画一个数字图，哦，那个比较好记，哦，那个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然后呢，救济处境的竞合怎么处理？好，哦，所有的救济程序竞合，法律没有规定优先适用何者。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条文并没有特别的说，到底是要先用抗告呢，还是要先用承包义务？好，然后法律漏洞的情形，哈，哦，准抗告对象不包含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的无定状搜索。好，然后特别救济程序仅限于自行搜索，反而附带所有同意书都没有办法事后审查。那他有事后审查，他有事后审查。然后呢， 这第一个再来跟我没有，第四个通通都也没有。好，所以会有特别的承包义务，就只有中间这两种物种东西哦。好，然后我们来看王兆鹏老师哈，他也有个小专论哈，他说我们现在认知的搜索就是说，你用物理力的方式去敲东西，好，去给他搬东搬西，这个叫搜索哈，搬东搬西看你是找人还是找东西嘛。好，然后呢，以物理的方法侵入法律所保护的身体物件、电子记录、住宅或其他可触觉的领域，这个叫做搜索。那如果没有用物理的方法侵入行为，但侵害人民隐私权，算不算搜索？王兆鹏老师说这个也算。好，那王兆鹏老师因为是留美的老师，所以呢，他有点出一个像是美国法的概念。他说，美国法有一个内容叫做我们就是我们台湾重大拉不多，当然也有人啊，因为我们有办过实务个案，有人就是在加密重大麻，很多人都在加密重大麻，因为大麻是可以在加密栽种的，但是它有一定的室温。那在美国呢，他们实在是抽大麻还蛮常见的，就是他们的大学生很多人吸毒，当然他们吸毒也是犯法。不过他们很多人吸毒，所以他们在学校的保健中心，就你说我们台湾保健中心干嘛，都是那种你感冒去拿药，然后那感冒吃那个药还都不会好的，就是我们学校保健中心都这样，几乎每个学校好像都差不多，好像保健中心的那个医生们好像怕你上课睡着什么，他都不会开药效太强的药，他说看那个药效很弱的，啊，你吃也不会吃好的那种。人家说，哎，你给我药效强一点，他说不行，你这样上课不行，你这样睡着，他说我不怕上课睡，他说不行啊，我是学校的保健室啊。那你像美国那种保健室很特别，他们美国保健室第一个他会帮你去那个统计说你的毒瘾状况怎么样然后那是不要去戒毒哦，好先进。然后第二个他会什么？他会做性病防治，他们性观念比较开放。那当然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好，就是观念的问题。所以他们的保健室都很务实的，然后他们就是很多大学生都会抽大麻。那很多人会在家里面种，那你说问题是种大麻，就是你种植、贩卖跟吸食都是违法的。那在家里面种，你怎么知道他在家种？人家在家种大麻就不会开放让你进去。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仪器叫做热显像仪，我写在上面，就是这个东西是你站在他家门口一定的距离，你反正你就在他门口，然后那根热显像仪去侦测，然后呢，他就侦测他有一个那个量表假设说是。黑灰白这样子，然后假如说它这个温度落在这个地方后，这个就是种大麻的室温。因为你种植一个东西，你必须要符合这个东西的生态，就像是我们人有最舒服的一个温度，那植物也有它最适合生长温度，你种大麻必须要符合这个温度，那这个温度跟一般人的居住环境温度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透过这个热显像去真的说他家里面到底有没有适用种大麻的这样子的温度存在。那有的话就代表他有可能在种，因为你不会去拿个热显像仪家家户户这样子每根这样站，一定是你有货报说好像他有量拿出来卖，那可能他自己在种，然后你又翻到说这个温度又是符合适合室内种麻的温度。那请问你如果一个我刚刚讲的，你拿这根热显像仪在家门口算不算搜索？我们一般通念认知的搜索是什么？你要进去搬东搬西才叫搜索啊，用物理的方法，要有物理力去给他东西给他搬来搬去才叫搜索。那你拿那根站门口算不算？王兆鹏老师说算。所以呢，王兆鹏老师说，你如果要从这个热显像仪侦测室内温度，本身就是获得了一个证据资料，知道他的室内重大吗？你光这样子的流程就应该申请搜索票。当然你说这个声频是个声嘛，应该是个声音的声，应该是用声音的声，不要用这个声。那你说那如果bingo了，那室内温度是重大麻温度嘞，你申请搜索票以后才能够做合法的搜索。

记载樱花之物，就是有令状扣押，同时搜索票就是扣押的这张票。好，所以我们讲的扣押的令状就是搜索票。好，然后呢，我们的无令状扣押呢，有分附带扣押跟另案扣押，分别在新上137条跟152条。好，我们扣押有令状扣押，那令状就是这样搜索票，所以扣押它没有独立的票。为什么？你收到东西伴随就是带走啊，所以难道你会说我收到有大麻有毒品哦 yes 然后人就走了，大麻带走嘛，对不对？你扣押是很自然，收到就伴随扣押，好，所以搜索附随的扣押，所以在这边它的令状就这样搜索票。那什么叫无令状扣押？条文有137条跟152条，137条是附带扣押，然后152条是另案扣押。好，然后附带扣押它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我课本105页这边哈，它讲检察官、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说我扣押时发现本案印花之物为所有票未记载者，亦得扣押之。所以它讲的是本案，但是所有票没记载，叫附带扣押。假设说今天有一张搜索票，他说我的案由是毒品，好，然后呢他上面记载的要扣押那个要搜索的物是毒品安非他命，结果你去现场一看，哦对，的确有毒品案件，第一个还有安非他命，第二个有海洛因，第三个有分装袋，第四个有吸食器，第五个有那个磅秤。好，那你说那么惨了，好，搜索票写得好细，他讲毒品，然后知道有吸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我们毒品也有分级数的吧，安非他命是二级毒品，海洛因是一级毒品。好，所以你现在搜索票有记载东西只有安非他命，所以它是有令状的扣押，对不对？啊，搜索票上面就有写到它，你说啊，那怎么办？那其他四个嘞？其他四个就是本案这些东西都跟毒品有关哦。本案只是搜索票没记载的东西，可不可以带走？你说搜索票没写，可以带走，因为它是137的附带扣押，一并带呀。他都吸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你翻到有吸一级毒品海洛因，你还不带？那就是难道你要留就留就是难道你要留个一级毒品海洛因让他继续吸？吸海洛因更难戒，一级毒品海洛因像大麻海洛因这些骨科碱都一级，那更难戒，比安非他命还难戒。你要让他留继续吸吗？当然带走啦。你说分装袋跟毒品有关？好，这你们就不知道了。你知道那种吸毒人他会分一包一包，然后呢，他们扣案的时候，有的时候被起获100包。然后呢，那个检察官看你就会问被告人说：“你分100包干嘛？”他说：“啊，因为买毒品很贵。”然后我心里面想说：“对，你也知道买毒品很贵。”然后他说买毒品很贵，他说一次吸太多会撩急，就很像说，就说每一次把东西用完的话太浪费了，就很像你妈妈一个礼拜给你1000块零用钱啊，你一天就给我跑去吃大餐了，啊，剩下6天那就没饭吃了，所以你要分7天，每天都用个100-200块这样子吃。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他会说吸毒太多有碍健康浪费金钱，然后他习惯很好他会用分装袋啊，当然啦这个没人理啦，你说分装袋分个100袋，就是到时候讲完说你这个这不是自己吸，你是要贩卖，对不对？我之前有一个案件很可爱，有个被告就是那个案子啊，我在 后面等停的时候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开庭的时候都要等很久，就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有的时候开庭通知是10:10就停，我等到12:00都没开到我，我想说我要想吃饭，好啊，12:00没等到我的，啊你要继续等啊，因为法官又没说不开，好，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等停等很久，啊我被抓后面啊，看看前面那天要干嘛，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呢就是有个被告他被抓到10分钟袋里面有都有毒品的反应，因为那个都要送去那个药物检验的。然后袋子上面还写12121，哎，因为很多包，然后啊，检察官就问被告哈，就检察官、法官就问被告说，这么多包，你说要干嘛？然后他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哈，因为我要分一包一包一包，一天一包不要过量，如同抽烟一天一根不要过量一样，哈、哦，习惯真好呢，还是毒，哦，然后呢啊，然后来之后检察官就火大啦，哈、哦，就一天不选的嘛，哈、哦，就是。你习惯这么好，就不要吸毒啊！哈，就做人这么有自制力。然后呢，他说：“那你12121干嘛？你敢说你不是要卖吗？你自己吸，你干嘛贴一二？你看，贴一代表是一级毒品，贴二代表二级毒品。然后讲完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怕卖错，对不对？因为价格有差，一级毒品很贵，二级毒品当然会相对便宜一点。啊，你要卖，你那个克数跟内容不能，就像我不晓得有没有同学在做网拍。”如果有这种拍经验，有的时候你会分一包一包，好，这个是什么39块钱的那一堆啊，然后这是那个什么99元的一堆这样子啊，你不能混淆，你混淆到时候拿错了，有的时候一忙你会把好货拿给别人，那就亏了。然后呢，所以通常这种情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那你要卖嘛，对不对？然后你分1212，就是人家打电话跟你 call 号跟你要一包一级的，啊就拿一包一级的然后去卖这样子。然后呢，好啦，这样一天他对被告很不利，因为他被抓到居然还填1212，然后结果。他居然有办法熬，他就跟检察官讲说：“吼、哦，干没弄你在，为什么装什么熟啊？叫人家检仔。哦”他就说：“然后那个干没啊？”检察官他就干没啊？好、哦，他然后说：“吼、哦，干没弄你在，我跟你讲，吼、哦，就是他的意思说，我跟你说，就是很贵的。他说，海洛因呢，吼、哦，什么多少的量，然后是5000块，安非他命呢，多少的量是2500，我。”真的是很痛苦，你知道？我想说，哎，你吸毒很痛苦，我们知道啊，到底是痛苦是在哪个点上？这个我们就不是很了解。他说，我说很痛苦，戒不掉。我想说，哦呀，真的是，我良心发现还想戒嘞。然后他就说戒不掉，但是呢，我自己知道不能吸太多，而且我钱很不够，我都到处借钱去买毒来吸，就是类似像借钱融资玩股票哦，类似，只是不是玩股票，是买毒品。然后说，我到处借钱啊，借钱要买毒品来吸，因为我实在是毒瘾太深了，我自己都深感其苦。然后就说哈，这个哈比较贵哈，5000块，这个比较便宜2500块。我就告诉我自己哦，一天一包哦，好，今天一包这个，明天一包这个，后天一包这个，放在那，这是轮着吸。好，这样的话我才不会哈，就是花太多钱，然后让我自己身体负担太大哈，因为他是吸太多，所以负担大。后面小哥你也知道哈，然后反正大家哎。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哈、哦，就是他自制力很好，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弄得很好。就人家说有些人吃药不是后那个药盒吗？什么上午是哪个盒子啊，下午是哪个盒子，晚上哪个盒子？他吸毒给他搞这样啊！当然，假外听的越听越不爽啊，这也是骗人的啊！你习惯最好是这么好嘞，好、哦，反正就是因为假外媳妇他贩卖，然后他硬要说自己吸食，你说那干嘛承认自己吸毒、哎？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吸毒，那这些东西是干嘛的？承认吸毒，大不了就入戒啊，刑期也比较低啊。可是吸毒这是很好康的啦，啊，贩卖这种，好、哦、有一级有二级，就是死刑、无期徒刑的，所以他当然要承认吸毒，否认贩卖啊，反正抓到毒品，他都我自己用，然后好啦，那你说分装袋，这个袋子是要拿来放一包一包的这个东西，就夹链袋啦，应该有同学手上有，就是上面那红红的，然后这可以钉起来，然后这种夹链袋。好，那你说这是要分装毒品啊？售票没写，要不要带走？当然要啊！搞不好夹带有用过，里面是有毒品粉末反应的，是化验都化验出来。你说吸的汽车当然更是，哎，毒品不是那样整包拿来塞嘴巴的啊，好，要有东西可以吸。好，有的时候用香烟卷哈，啊，有的时候用烧的，有的时候用注射的哈，看他怎么用。你说啊，趁几个冲钱啊？你们说吸毒会变瘦，他量体重吗？不是，那个秤不是拿来量我们人，那个秤是那种电子小磅秤。你又不是面包师傅，你那工也很好，那种做了30年的面包师傅，你抓一团面粉固定500克，我、哦、那技术真好。哎、啊，如果像我们，哎，今天抓一团，明天抓一团，那个分量都不太一样，所以哦，他必须要一包一包分的刚刚好，他必须要用秤来分， 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是多少？你用那粉末才爽的啦、啊，所以你就要用秤来秤。哦，所以这边的话，这个秤上面也会有毒品反应，这个当然要带走啊。这个秤就是代表说他在那边做分装的动作，当然要带走。就如同说你去抓赌博，假设以后你拿两万去抓赌博，就是哎呀，大家不会在那光明璀璨的地方去赌博，一定都是那种很刻苦，用个小桌子啊，然后那个点一盏那个电灯泡啊，然后在那这边就赌赌赌。啊，有的时候你会起获到赌博的用具有什么？桌子、椅子、灯具一支。你说他这个灯有可能是拿来念书用的，我说哎，他最好是这么勤奋，他还会悬梁刺股哈，然后他会夜间来那边念那个念书，不会，好，他那个灯就是要拿来作为赌博方便用的、啊，因为这么晚赌博总是要有灯来照，所以就有的时候你赌博起获的扣押物有可能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如同毒品这样。那难道你剩下来绿色的这四个你就不能带走吗？可以带走啊，这个就是用附带扣押来带走。它就是本案，只是售票没有写干净的东西，售票漏写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安非他命，就一去才发现说，天哪，他连一级东西，他连一级的海洛因毒品东西，那当然就一并带。哦，那这是另案，这附带扣押。然后另外一种其实叫做另案扣押。好，另案扣押规定在刑法152条，他说什么呢？他说时首发时发现到另案一块注意的话，是分别交给法院跟检察官。好，这边哦，必须是要意外偶然发现的另外一个案件。如果你明明知道有另外一个案件，你故意不去拿搜索票，那这样是不合法的哦。好，我们来举例，假设说今天有张搜索票，他说要去搜行贿的账册。后来你去他家翻到有大麻，就是说原本以为他只有贿赂的案件，哦，这种贪污舞弊案件，后来翻到居然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案件。像谁？像是有个艺人胡瓜，他之前不是用了什么诈毒案，然后后来不是衍生出什么他女婿去行贿法官，然后后来又衍生说原本要去找他女婿行贿法官的，因为你有的时候会做个手记啊、记录啊，这样子啊，今天几分，几年几月几点的时候跟谁见面，然后做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你会有那个小手册，他身边会有那个小手册，所以那小手册都很重要哈、哦。所以然后原本是要找那小手册，然后后来在他家的天花板找到大麻，哦，什么你有抽大麻这样子？对啊，然后说有一阵子胡瓜不是跑去乐界了吗？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嘛，我忘记，反正就是那段时间，他不是用那个什么下乡组，做下乡什么庙口什么组织节目，然后后来有段时间没有，就是又晚了，就是前面的案子都 safe 了，然后后来被抓到有毒品，然后后来就乐见。好，那请问这个案由是天差地别的吧？那你说啊，那看到大麻塞回天花板，然后当初没看见，不行啊，你都看到有毒品就带走啊，这个就叫另案扣押。这个是跟搜索票讲的案件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件事了，我当然可以带走。好，所以这个另案扣押必须要意外偶然发现，然后才可以予以扣押。好，然后有关附带扣押跟另案扣押学说意见哈，就是学者认为说要限缩在发生搜索票所载之物以前，好，所发现本案扣押之物或另案另扣押之物。然后第三点老师他是比较建议要删除另案扣押，因为他说那另外的案件，请你再去拿搜索票啊。好，然后另一场是说附带扣押有总惩罚义务的事后审查，更严重的另案扣押就没有这规定，这个有问题。好，所以我们来看137条有第二项，他说准用什么131第三项，就是有准用承包义务。啊，你看的152条有没有第二项？没有啊，所以他承包义务就不见了。他就跟130条的附带搜索、131条之一的同步搜索一样，都没有承包义务，就是一个立法的洞，一个疏漏。所以林场就说：啊，你另案扣押应该是比附带扣押更严重吧？是不是？你附带扣押还是本案的，另案扣押是他案哎、欸。 是另外一个案件呢、欸。啊，另外一个案件你一并的要把东西给带走，你门槛要更高啊。结果你的事后审查怎么还少一个？好，所以这是老师的一个立法评论。好，然后破案的程序证你可以看一下，然后破案的限制这个原上来讲，应该也是一模一样啊，要符合比例原则。然后呢，如果是公务文书的话，你要符合一些公务的一些相关规定。好，好，然后跨物的处置啊，什么风险啊，适当处置、保守看管啊，吴锡丹啊，这个也请你们自己看一下，因为这个没什么很大的问题，我想我特别花时间赘述。好，我们来看168页最下面这一题，检视官的考题。其实、哦、我们在强人署分有一些考题，它概念都是很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只要基本的概念理清、哦、对你来讲其实考题并没有特别困难。你来看像168页最上面这一题，题目本168页，那个课本168页，他说刑诉讼法145条，145条，好，就是啪啪啪啪啪，这个他问你说什么叫依法得不用搜索票，是考无令状啊，不用搜索票就是没有票。那什么叫做法律上说没有票可以搜索啊？不就无令状搜索，不就那四种？所以94年检视官在考你130、131D项、131D2项、131之一，啊，回去你就复习一下前面就好，因为这根本就申论题，就是他还给你145条，是有点鱼目混珠，其他的重点是要考你无令状。好，然后在下面这题93年司法官他说。警察拿拘票到你的家中拘提，发现到另外印花之物，除了拘提以外，另外之物可不可以予以扣押？好，所以你要符合152啊，所以你看一下你的152，刚才讲过，他说实施搜索扣押，发现到另外印花之物亦得扣押之，好，分别送交该管法院检察官。好，那你说啊，那现在是拘提内，啊怎么没有实施搜索扣押？所以呢，哈，请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100页，在那个一目了然法则最下面，不是有个第5点修法建议？168页93年司法官的考题，你对照条文跟我们100页修法建议先看。好，我们100页修法建议他说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在执行说我扣押拘逮捕羁押，有将有犯到本案立案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可是你看我们152条立案扣押，他只有什么情况可以立案扣押？实施搜索扣押。你实施搜索扣押，发现到另外一扣押之物才可以扣押。那如果具体逮捕羁押呢？ 啊， 这条文上没有符合另案扣押哎，可是你有看到说啊，那如果具体逮捕有犯到另案，那不是更严重？ 就是你抓到他有犯到一个，就是有个犯罪的东西，那难道不能带走吗？ 你的心态上应该觉得这个应该也要可以带走才对啦。啊，为什么他条文只想搜索扣押，就不一漏万呢？他只想搜索扣押，你就变成只有搜索扣押。那如果像是我们168页上面第二题这个93年司法官，你是执行拘提，哦，执行拘提就不是搜索扣押，那就用不到152条立案扣押。所以就他就变成说，你条文写的越仔细，写的越少，那排除的越多。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去可以加上这个修法的建议啦。就有老师认为说，如果搜索扣押可以搬到另外印花之物可以扣押，那如果执行拘提逮捕羁押也应该要可以才对呀、啊。你如果搜索扣押都可以了，那你执行拘役逮捕羁押有何不可？所以这边93年司法官，他虽然说乍看这样考很简单，152条而已，可是你可能要加上152条的一个评论跟建议。

没有票，你要去找有没有这四种其中一种，是不是找到人，再去找到立即可数学数所，我帮他拿。今天题目就跟你讲，他人在一楼被找到，啊，保险箱在几楼？在二楼。他最好是手可以藏到二楼，这叫立即可数学数所。不要忘记哦，130条附带搜索是说抓到人再去抓他附带东西，可是不是说整栋房屋都是他附带的啊，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在立即可触及的范围内啊。所以你要去讨论这个，要讨论只是不构成。哎，有的是可以不用讨论，你说像这个题目跟同一搜索八个字打不着，你就不用去讲，好吧？好啊，只是说我们在解题，我们就一个看嘛。那有没有131第一项？131第一项干嘛？找人呢、欸？啊，我找到了没？啊，不是找到了。我们在前面都找到了，你现在小保险箱找人，那最好他有练软骨功，人塞在一个小保险箱里面，挤进去。你不要忘记，小保险箱总共三个海洋之心，铁达尼号那个，人可以塞进去吗？你叫凯特温斯可以塞进去的保险箱？不可能吧？这小保险箱你能找人？好，而且枕头被你找到了，你还要找谁？131第一项根本用不到，进行搜索用不到。然后再看131第二项，紧急搜索，这更不用去想，因为是刑警。去抓人又去搜保险箱，所以是检察官吗？不是啊，这个题目跟同意不同意八竿子也打不着，所以同意你也不用去想。你说啊，那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你最主要讨论应该是这个地方，对不对？哎，讨论完不见得要是啊，我不是一直跟各位报告，你在考刑法的时候答案一定要有罪吗？没有啊，你构成要件该当违法性、违法那个违法性、有责性，讨论完后发啊，被告假无罪。你不能够因为被告假无罪，啊，你答案都不写吧？你不是要推论无罪的过程？同样的，你都不符合合法的文状搜索，你要去推论呢、啊？所以这个答案比较大的推论部分应该是130，不过很遗憾的，它也不符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违法的文状搜索。那当然这个题目还特别问到这个证据能力，就在第四回的部分，我们后续还会讨论到说因此所获得证据会变成没有证据能力，因为是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得证据。好，那这个依照158之4权衡理论，有可能这个证据要被排除掉。好，有可能这个证据我们认为说这个违法程度的情节比较高，然后有可能这个证据会没有证据能力，不过这个证据的第一部分我们证据还会再做说明，只是说这个题目就是要让你训练要去讨论搜索的那个流程。好，那我们后面有在107页这边哈，课本有几个专论，我们把专论讲完以后搜索就可以做个结束哈。那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时间也该让我们休息了哈，要不然我们可能会说整中堂都不休息。好，那我让你们休息一下，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比较晚来哈，所以我们中堂休息就不要太久好不好？好，反正我们得休的时间我们都跟其他班我们都错开了，应该大家排队的时间不会太长。好，所以那我们中堂休息就不要太久，然后我们不要耽误到那个中午休息的时间，耽误太多。好，那我们中堂休息一下。